欢迎收听。你可能还记得，当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啊，所有人真的突然都开始担心自己的饭碗了。 对， 写文案的、做简报的、画设计图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型工作，好像一夜之间都变得岌岌可危。这股浪潮确实改变了很多事，但如果你的目光只停留在电脑萤幕跟键盘上，你可能就会错过下一波。一波更具颠覆性的浪潮。 是的，因为生成式 AI 处理的是资讯跟语言层面的自动化，它在数位世界里帮你思考、归纳、创造。 对。 但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是把 AI 从虚拟的位元带到真实物理世界的力量。当 AI 不只能写诗，它还能拿起螺丝起子、搬运箱子的时候，那这两者的影响层面就完全是不同维度的游戏了。 这就是重点。所以我们这次要一起来拆解一篇来自 Story Inside 的深度观察报道。它的标题非常直接，就叫做《真正的饭碗危机》，不是会写会画的 AI， 是即将落地人形机器人革命。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变革是从会动手的 AI 开始，而且这不是遥远的科幻，而是已经在你我没注意到的地方悄悄响起的地板上的脚步声。 这个地板上的脚步声的比喻，我觉得非常精准， 哦， 因为这就代表 AI 的能力从虚拟的运算转化成了可以在物理世界测量的力。 啊，是真实的物理力量。 对，是真实的牛顿米。一旦跨越了这条线，所有关于劳动力、生产力，甚至工作价值的定义，都得重新改写。 好的，那报道里提到"革命"这个词，听起来总是，哎，有点吓人，好像意味着大规模的失业。 没错。 但文章马上就强调，这并不是说机器人会在一夜之间抢走所有人的工作。如果不是这样，那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这就是第一个需要厘清的关键点。报道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叫做任务层级的重新分工。 任务层级的重新分工。 对，这个概念很重要。它的意思不是机器人会直接取代一个职位，比方说仓储管理员这个职位，而是它会渗透到这个职位里面，优先去接管那些最重复、最标准化，也最消耗体力的任务。 哦，我懂了。这听起来，它更像是先成为你团队里的一个新同事，而不是直接变成你的老板或者取代你。 对， 一个非常安静、非常有力气，而且从不抱怨的同事。 可以这么理解，而且是一个专门挑累活、脏活、重复性工作的同事。文章就分析了这种同事最先会出现在哪些场域。 啊？ 他们通常具备四个非常鲜明的特征。第一，任务高度标准化，比方说每天从 A 点把同一个规格的货箱搬到 B 点。第二，那个领域严重缺工，企业根本找不到足够的人来做。第三，人力成本持续攀升，所以聘用机器人的成本效益越来越高。 是。 第四，就是工作环境本身可能具备危险性或重复性高到容易造成职业伤害。 这样一来，那个目标就很清晰了。所以文章举的例子像是大型物流中心的仓储搬运，科学园区的夜间巡逻， 对。 还有医院或安养中心里需要大量体力来协助病人移位的照护工作，甚至是商场的导览接待，这些都是最完美的切入点。 完全是这样，这些工作的共通点就是他们有非常清楚的 SOP， 但同时又非常消耗人力，而且通常不是人们最向往的工作。他们不是来跟你竞争创意或复杂决策的，他们是来接手那些你做久了会腰酸背痛、会感到无聊或者有潜在风险的任务。这就为人形机器人的落地提供了最完美的滩头堡。 刚刚谈的听起来还是在理论层面，但接下来这部分就真的非常有意思了。报道直接列出了好几个已经在真实世界上工的案例，这不是未来想象，而是已经签订合约、正在发生的事实，进展速度可能比我们多数人想象的要快得多。 这些案例是这篇报道有力的部分，因为它把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具体的现实。 第一个案例 ，Figure Zero One 这款人形机器人，它已经跟 BMW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正式合作了。它在做什么？就是在汽车产线上协助进行零件的搬运和定位。 这里有个关键细节，BMW 不是为它盖一座全新的全自动化工厂。 哦。 而是把它安插进现有为人类工人设计的产线中，这代表这款机器人已经能适应人类的工作环境。 啊，这比打造一座无人化的黑暗工厂更具颠覆性。 没错，因为这意味着整合的门槛跟成本都大大降低了。 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观察。下一个案例是 Agility Robotics 公司开发的叫做 Digit 的双足机器人。 Digit。 他的合作对象更惊人，是亚马逊 Amazon 还有全球陆巨头 GXO。 哇， Digit 已经被实际导入仓储物流中心，处理站板的搬运跟料箱的移位。 亚马逊的仓储那可是全世界最抢需效率和规模的地方，当 Digit 能在那里上工，哪怕只是测试性质，都说明它的稳定性和效率已经达到了一个商业化的基准。 是， 过去这些重复性的搬运工作正是派遣人力的核心业务。 还有 Aptronic 公司的 Apollo 机器人也已经部署在宾士 Mercedes-Benz 的汽车制造产线，他们测试的重点是人类工人和机器人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肩并肩工作的协同能力。 这已经不是用栅栏把机器人隔开的时代了。 对，但最让我惊讶的是第四个案例， 是 Century AI 的那个案例吧？它确实把场景从工业环境直接拉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对，这个案例真的让我吓了一跳。他们把机器人直接放进了一家加拿大的零售门市，结果它在短短七天之内就学会并且独立完成了110项原本由人类店员负责的工作。 这太不可思议了。 对啊， 而且这110项任务涵盖范围非常广，从后场的理货、上架、贴标签，到前场跟顾客进行简单的问答跟指引。 哇， 这就证明了他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执行预设程式的工业机器人。他是在一个相对混乱、充满变数的环境中学习跟工作。 所以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些机器人不再是科技展上用来炫技的展示品。他们是签了正式租赁合约，被排进真实轮班表的劳动力。 没错。 那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听说人形机器人技术不成熟，成本太高，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一切好像突然加速了？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这不是单一技术的突破，而是有三大关键因素同时到位，像齿轮一样慢母连射，才让导入的门槛大幅降低。 好， 第一个因素就是技术本身达到了够用的门槛。 够用？可是过去我们在影片上看到的机器人走路常常会跌倒，拿个东西也颤颤巍巍的，感觉离实用还很远啊。 是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文章指出，像是手眼协同、动态平衡行走、双手精细操控，还有在复杂环境中的避障逻辑，这些核心技术虽然还没达到人类那样的完美跟灵活，但已经达到了可稳定完成 SOP 任务的程度。 啊，我懂了。 他可能还没办法处理所有突发状况，但要他按照设定好的流程稳定地完成80%的标准化工作，已经绰绰有余了。 目标不是要他像人类一样完美，而是要他在商业上有效益。 对。 那这就带到了第二个因素，也是听起来最关键的，经济成本。 这就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地方。一种叫做 RAS 的商业模式正在兴起，也就是 Robot as a Service， 机器人及服务。 啊，这就像我们订阅 Netflix 或云端软体的模式，从一次性的购买变成了持续性的订阅。 完全是这个概念，而这点至关重要。过去，一间工厂要导入机器人，可能需要一次性投入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巨额资本，这对财务是个沉重的负担。 对。 但 RAS 模式让企业可以用租赁的方式，可能一个月支付比聘用一名全职员工还低的费用，就能换来一个每天可以工作24小时、不含累、不需要付加班费、情绪稳定的劳动力。 哇！ 这让决策从一个重大的资本支出变成了一个可以灵活调整的营运费用。 这个转变太巨大了，它让导入机器人的决策从董事会等级的战略投资下降到厂长或部门经理就可以拍板的营运决策。 没错。 但即便月费再低，风险问题呢？如果机器人出错砸坏了价值百万的零件，或者更糟造成人员伤害，这该怎么办？ 这就是第三个成熟的因素，风险管理。 哦。 过去，责任归属确实是法律上的大难题，但现在相关的配套正在快速完善，比如出现了专门针对机器人操作的责任保险。 嗯。 其次，每台机器人都配备了类似飞机的黑盒子，记录它所有的决策与行为，方便事后追溯。 嗯哼。 最后，多重备援的安全停机设计也成了标配。这些配套让机器人不再是一个法律和风险上的无解存在。 所以技术上够用，成本上透过 RaaS 模式变得负担得起，风险上也有了管理机制，三者到位，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报道给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技术能不能做得到， 而是， 而是企业什么时候导入才划算，而这个成本效益的天平正在以比我们想象更快的速度朝着导入更划算的那一端倾斜。 好的，这一切听起来既让人兴奋，也让人有点焦虑。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正在收听的你，对你的工作有什么最实际的影响？ 我想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报道也提醒，不要只关注像伊隆马斯克说要年产百万台机器人那种头条新闻，真正该关注的是各大产业已经在悄悄调整他们的战队布局了。 是的，这些布局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零售商已经在盘算如何用人形机器人来负责夜间的补货和商品陈列。 嗯。 把白天的员工解放出来做更高价值的客户服务。 物流公司正在精算导入机器人跟继续使用传统派遣人力的成本效益差距。 嗯哼。 还有医院和长照中心在面对高离职率和人力短缺的压力下，也开始认真评估用人机协作的模式来分担那些体力密集的工作项目。 这些都不是遥远的未来趋势，而是正在发生的事。 对。 所以，如果企业都已经在布局了，身为工作者的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呢？ 报道给了一个很直接的判断标准，你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内容。 好。 如果你原本的任务中有80%都是在搬东西、跑腿、递送这种高度重复性质的体力劳动，那么你的角色就非常容易被重组。重组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是说你明天就会失业， 对。 而是你原本的工作内容可能会被彻底改变。 没错，想象一下，你原本负责10项任务，其中8项最累、最无聊的被机器人拿走了，你只剩下2项。这时候你的价值是什么？公司为什么还要付你原来的薪水？ 报道认为，真正有韧性的工作者会从一个单纯做事的人转向一个管理人机协作的角色。 有点像是从球员 player 变成教练 coach 的概念吗？你不再是亲自下场得分，而是负责战术调度，确保整个团队运作顺畅。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你的价值不再是亲手搬那个箱子有多快，而是体现在其他地方。 例如 处理机器人无法应对的例外情况，像是货物标签破损，机器人无法辨识，你就得介入处理。 是。 或是确保整个人机协作系统的稳定运作，监控机器人的状态，安排维护。 以及最重要的，判断和处理那些 SOP 之外的非预期事件。 所以角色从执行者变成了监管者、决策者和问题解决者。 对， 而且报道强调，这种转变不是未来式，而是现在进行式。 没错。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新闻上看到某个仓库或医院导入了第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时候，脑中该问的问题就不应该是“它什么时候会取代我 是的，报道给出了那个更关键也更主动的提问。你该问的是，他进场之后，我的工作该怎么重新定义？我该如何利用它来提升我自己的价值？ 这是一个从被动等待冲击到主动寻找机会的根本转变。 完全是。 我觉得报道结尾的比喻真的非常生动。他说，人形机器人革命不是一场远方看得见的风暴，而是你脚下地板上的脚步声。 嗯。 它很安静，但持续在靠近。它不会一次就拿走你所有的工作， 但他可能每天都在悄悄地分走一点，再分走一点你的任务。 对， 直到有一天你惊觉自己手上剩下的那些零散任务已经不再值得公司支付你原本那份薪资了。 而人心机器人则是直接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场的一切。 那么，如果机器人最终会接管所有可预测的标准化任务，那到底还剩下什么是属于人类的？ 其实，这也反过来凸显了人类最独特也最珍贵的价值。 哦， 我想留给听众一个最后的思考点。既然机器人处理的是可预测性，那么未来最珍贵、最无法被取代的人类技能，或许就是驾驭不可预测性的能力。 驾驭不可预测性，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啊。可以再具体一点吗？ 当然，在你接下来的一周里，不妨留意一下，在你的工作或日常生活中，你到底不假思索地顺手解决了多少微小的、突发的 SOPY 的意外状况？可能是同事突然找不到一份文件，你凭着模糊的记忆就想起来他可能在哪个资料夹；可能是客户突然提出一个规格外的要求，你立刻想到一个变通的办法来满足他。也可能只是办公室的咖啡傻了，你下意识就知道该用什么东西去处理最有效，而不是愣在那里等待指令。 啊，我明白了，是那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不会特别注意的日常应变能力。 完全正确，那些敌方，那些机器人需要庞大数据才能勉强学会应对的微小意外，那些无法被写进标准作业流程的直觉、弹性和尝试，可能就藏着你未来无可取代的价值所在。我们或许应该开始练习去看见并珍视这种驾驭混乱与意外的能力，因为那正是机器人脚步声越靠近时，我们人类价值越响亮的地方。